第59篇，危机中求救。达卫金狮交以乐观，调剂木要毁坏。作于撒乌尔为杀害达卫，派人经手他的寓所时，我主，求你由我的仇敌中救我免难，求你从攻击我者中使我脱险，求你救我脱离为非作歹的人，求你救我远离好流人血的人。上主，你看，我虽然没有做过恶，没有犯过罪，但强横人为害我的性命，却群起与我作对。我虽然无辜，他们却跑来挑战。求你醒来扶助我，且予以查看。因为你是上主，万军的天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醒来严罚这些群众，比恩待这些背信恶徒。他们晚上归来，狂吠如犬，他们环绕城池，四周围转。看，他们的唇舌宛如利剑，且满口傲慢说，有谁听见？但是你，上主，你必嘲笑他们，你必讥讽这般义民。我的力量，我只有仰望于你，因为你是天主，是我的堡垒。愿那爱我的天主援助我，使我因仇敌失败而欢乐。天主，求你击杀他们，免得侵犯我的人民。上主，我的护盾，你以强力扰乱制服他们。他们口唇所说的话语，他们口舌所犯的罪过，愿他们因自己的骄傲辱骂与谎言自陷瓦罗。求你发怒灭绝他们，灭绝他们无一存立，使人知道天主在雅各伯为王，直达地极。他们晚上归来，狂吠如犬，他们环绕城池，四周围转。他们到处游荡，实验虎口，若不得饱食，便狂吠不休。但是，我要称颂你的威能，每日清晨欢呼你的宽仁，因为只有你是我的碉堡，是我困厄时日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，我只有向你歌唱，因为你是天主，是我的保障。你是我的天主，你对我慈祥。